秋，少年秋，青天呀，秋中风又多，寡人月光照，照儿女英雄赏花落满头。 我一生千古梦，乘龙去你眼中，盖月堂秋长空，过塔地里天崩，向星海是山梦，中有雷雨狂风，恩泽青春来去匆匆。 我命王子山乐逍遥，绝不惧难龙女呼啸，斗苍龙玄武奇俗，看我夜雨楼梦归江湖。 我英雄千古梦，乘龙去你眼中，飞越苍穹长空，过塔地裂天崩，向星海是山盟，中有雷雨狂风，恨这青春来去匆匆。 东西南北八方人遨游，一道无边落叶不罢休，把江夏也不作后， 山乐逍遥，绝不惧难龙女呼啸，斗苍龙玄武奇俗，看我夜雨楼梦归江湖。 寻着他路惊雷，乌云风坠雨落下，江山花花海角天涯，不及你芳华。